南朝鲜网报《民众之声》22号登载一篇社论指出，其实朴槿惠自我摒弃了一次求得国民饶恕、向国民谢罪的最后机会，并要求拘捕厚颜无耻的朴槿惠。另外，南朝鲜的参与联代21号发表评论，表示主张要追究朴槿惠的弥天大罪，并立即拘捕他。